What's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、 十一、 十二、 十二、 十四、 十四、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国庆长假之后第一天上班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这些音乐，它们都有一个颜色，那就是中国红。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红色的旋律，那在你心目当中哪些旋律是属于红色的呢？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。那我想呢，最先为你推荐的红色的旋律，可能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红色旋律，就是耳边的这一首《红旗颂》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Thank you. 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《红旗颂》，每次我们说到红色的旋律，一定会想到的是这一首，而且很多人第一首的选择就会是《红旗颂》。吕其明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，他也说：“他说几十年来大家都在研究，而且还愿意听我的这一首《红旗颂》，为什么呢？我认为，它是激发出了国人对党、对人民、对祖国的那份赤子之情，而乐曲。”和听众也是产生了情感的共鸣。是的，我们爱听的作品其实都是这样，因为它们是我们心底的旋律。比如现在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，太熟悉了，《黄河协奏曲》。 Thank you. 河，这是来自于朗朗演奏的，听到的也是片段性的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红色的旋律。有人会说，红色的旋律我知道很多呀，比如说在我们的听众群里，会有会二群里面，听众老傅就说《红旗颂》、《长征组歌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还有《红色娘子军》，还有《东方红》。今天呢，我们也的确是准备了很多，你提到的这些曲目。那还有呢，现在耳边听到的《草原儿女》，相信很多朋友看过在70年代的这部电影，但是呢，芭蕾舞剧你看过吗？现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《草原儿女》当中。国庆节假期之后的上班第一天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红色旋律。那红色可能是这个月份我们的主题，此刻听到的就是草原儿女。下半时段的时候还会听到不同的红色旋律，那你想到了哪些吗？今天永恒的魅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红色旋律。我是王卓，稍微等待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快看，金秋猴、大象、老虎，还有好多动物呢！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。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云天说夏色，木叶动秋声，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。咨询电话6162-6022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In Beijing， 时间11:12:12:14:14，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就是红色旋律，可能最近我们很多朋友都会在耳边回荡这样一句话，这是孟晚舟经历了1028天之后，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。他的一句“如果信念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”，让无数人自豪动容。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来聆听的就是红色旋律，各种红色旋律。你还有什么样的推荐，可以到我们的听众群点击会一会，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，然后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了。 Thank you. 是一个钢琴版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今天永恒的魅力听到的都是红色旋律。那现在呢，我要介绍下面的这一首。1994年的时候呢，它被评为了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。到现在呢，大概有在国内外的演出超过3000场次，而且写下了中国芭蕾舞史上的一段传奇。你能想起来吗？或者是你能确认吗？这是哪部中国的舞剧呢？现在我们来听听熟悉的旋律。没错，就是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。《红色娘子军》当中有太多我们熟悉的旋律，比如说耳边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， 像刚才听到的红色娘子军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创作班子来组成的，来成为这部舞剧的创作。比如说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吴祖强先生、杜明新先生，还有施文春先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特别选择了几位作曲家他们其他的作品，比如来自于施文春老师他的《青春》。 经典的旋律。在我们的听众群，有朋友说很多这些红色的旋律真的都非常好听，交响乐好像更好。我和我的祖国，江姐，洪湖水浪打浪，红珊瑚，哎呀，听到这些就想流眼泪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红色旋律。如果说一年十二个月，每个月份有颜色的话，十月就是属于红色的。耳边听到的也是很熟悉的旋律，《渔光曲》，钢琴版。今天永恒的魅力也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回听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，搜索永恒的魅力。我是王卓，下周一我们这里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金秋十月，北广购物优惠不停息。在10月8号至10月10号期间，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，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，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享8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买得多，优惠多，尽在北广购物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周老师，尝尝我这茶怎么样？ 哟，这又显摆啊！这哪儿弄点好茶呀？我这忙着呢啊！ 哎，我跟您说，您手里这得停会儿。我跟您说，这茶是特级 哦。您说特级茶好啊？ 特级！我给你开完之后，您一喝，您一闻，您尝尝这味儿，我给您沏缸子。 来， 我跟您说，就像这种特级茶，您门口咱们那几个老字号里边。500块钱起步， 那是我昨天啊刚买了这只2两一袋儿，那鱼皮袋儿的，咱那老字号的， 对， 哎呦真贵， 是， 但是那茶也确实好喝。 对，我跟您说，这茶一点不比那差，为什么？我这块相关标准，喝茶得看什么？看等级。我这是正儿八经的特级，您看那个比您那差吗？ 我看这罐子不错，大红罐子， 拆开看， 清水柔和啊，而且的这个感觉很雅致。哎，我发现这个啊，即便是我不喝，我说送人也行。 您甭眼馋，啊、这头我就是给您拿来的。 是啊，我觉得挺有理有面的啊，上档次。 对，这头 我 就给您 闻闻，我来闻闻、 啊。哎，我给您拆开，我给您拆开，来拆开您闻闻，拆开看看啊，感觉怎么样？ 哟，还真香， 大别香。 你还别说，我这还没喝呢哈、这个还真是香气还挺浓郁。 我这是真真正正咱北广的自己的特级茉莉花茶，磐石的品牌，用的是哪儿呢？福建当地的茶，然后呢给您四印一提，写着特级，四印这花跟茶得来回折腾4回，再拿那个白兰花一提香，哎，这大别香。您喝喝这茶，我跟您说，这桶给您留下了，红的啊。我您知道我订了几桶吗？ 几桶？ 这一桶半斤，我6桶。